当西方仲系大混战啦、蛮族入侵啦、部落战争嗰阵时，点解中国已经有咁早熟嘅政治？所以我就系话，大家要把握住第一条中国史嘅主轴系乜嘢咧？就系一头一尾，嗱，好重要啊！我哋咧就系忽略咗个头，就系重视个尾。个尾系咩呢？就系由清末开始嘅近代史，晚清嘅变革啊、甲午战争啊。一路到呢、這个再数前啲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割让香港，中国进入面对西方列强嘅一个挑战噶啦。咁呢个就系尾啦。个头系乜嘢呢？个头你一定要认识嘅，其实系由春秋战国到秦朝呢一段历史。如果你由头入手，我以前读嗰啲已经还翻晒俾呢个中学老师啦，唔再记得啦。咁我要重新再入手，咁点啊？咁样一头一尾，我建议大家。一头一尾就是春秋战国，然后秦统一这一段叫做周秦之变的历史，一定要深读。深读我的意思是即是要有深入的认识。第二个大变革是什么？就是晚清之变革，就是这个的鸦片战争，由香港割让作为起点。一头一尾的变革就是主宰了今日的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等。你要理解点解中国大陆系咁严苛嘅一种对官僚体制嘅不信任啊，对人民嘅监视啊，包括举世无为嘅户籍制度，温家宝废极都废除唔到嘅户口制，系咪共产党嘅邪恶呢？咁样，咁你要明白，共产党实际上都系中国文化嘅产物嚟，唔系马克思，唔系列宁嘅产物嚟。他是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元素将它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个就是我们理解今日中共管治的一个很重要的进路。 各位朋友，欢迎回来第二节感怒感言。今天就是讲国安法底下教育的部分，究竟怎样受到这个政权的全面打压，中小学亦都係關乎大學啦，嚇點樣受到呢個極權嘅影響嚇。咁啊，上一節咧就講咗啦，大學校長梗係被迫歸邊啦，要嚇。咁啊，中學嘅題目啊，嚇俾人撩起開始咧，只係一個開端啫。啊，好多老師都真係好心態，覺得話大學點教落去嚇。咁但係咧，點教落去咧都未完喎。啊，根據呢個香港01嘅報導咧。竟然咧就係要求老師接受30小時核心培訓咧，先至可以再教書啊！呢、這個一陣間我再慢慢討論呢個問題。咁啊，但係阿 Roger 作為呢個歷史教師，有啲嘢想即係要討論一下嚇、啊，究竟點樣去對付嗰啲無辜嘅人呢？原來係有史可循嘅， 冇錯。 咁、啊、點搞呢？ 嗱，我哋今日咧就唔會講呢個美國問題㗎嚇，咁啊大家即係如果係好想知道 Donald Trump 嘅形勢咧，就唔係啲一個頻道睇到嘅。咁但係咧，我哋講下呢一個嘅美國最近嘅情況咧，就係佢歷史上面最大嘅一件，即係近幾十年裏邊啦嚇，1968年之後最大規模嘅種族騷亂咧係而家發生緊，或者運動啊騷亂啦嚇。咁而咧好多朋友都問到啊，究竟咧嗰啲美國黑奴啦，或者係成個新世界嘅黑人點樣會做奴隸咧咁樣？咁啊，同法律係有關係嘅。咁因為咧，其實所以佢哋唔係自愿咧上船嘅嚇。 自愿點會自愿走去做奴隸啊？邊個會覺得自愿啊 ？No， 係啦。咁啊，佢哋有咁嘅想像嚇，等住搭船、 即係你聽過有啲朋友話，原來黑奴係自愿上船 做奴隸， 去做奴隸係 啦，被販賣 係 係啦。咁但係就冇呢件事嘅。咁咧就係因為咧嚇，喺當時嘅時候咧，喺400年前嘅時候啦，早期現代啦，15、16世紀嘅時候咧，喺非洲咧嗰啲嘅酋長啊、部落啊、王國咧，咁咧就係同呢個白人嘅奴隸販子咧就係合作或勾結，咁然之後又將自己國民啦，即係啲族人咧就係送佢上船，咁而佢哋一個過程裏邊咧都係用法律之名，將啲好輕易犯嘅法律，咁咧就係依法地咧係將佢哋咧就變成奴隸。係， 即係你犯咗少少法，譬如偷咗包嘢啊咁樣，咁啊捉住你，咁你話你一犯法，咁啊懲罰咩就係？被貶為奴隸， 冇錯。 啊，貶為奴隸咧，就唔係你自己得益喎，嚇、啊，就係、是、個酋長咧就可以將你送上船，就賣俾啲白人， 冇錯。 啊，咁啊坐船去做黑奴啦， 冇錯。 嚇、啊，咁啊，即係呢個狀況咧，原來即係400多年前已經有啊，就係、是、你點樣去對付啲人咧？ 就係、是、立一啲法例同埋有啲好嚴苛嘅後果。 冇錯。 咁跟住嗰啲人咧就全部都叫做依法治國。 係啦，咁依法變成奴隸。 係啊，依法變奴隸係嘛？咁所以頭先嗰單新聞。就兩，最近而家老師係面對一個好大嘅打壓。有一個咧就係教育局已經講到明啦，要接受30小時嘅核心培訓，目的係咩咧？就係、是要建立你嘅價值觀，係啦，同埋要維持你嘅操守，係啦。咁啊，有好多老師係表示擔心啦，即係呢樣嘢一出嚟之後就嚇，咁、以後係咪真係要進行思想教育？啊！呢、這個問題好嚴重。咁啊，除咗呢樣之外咧，配合另外一個新聞就更加震驚。呢個 Now 新聞台嘅消息啦，就係、是、早兩日呢單新聞都非常之著名啊，就係、是、一個小學教師咧就揸車翻工啦，被警員截查嚇、期間涉嫌襲警啊嚇。咁啊，嗰個官就好出名啦，叫吳仲儀嚇。咁、咧就 法官啊， 法一位地區法院嘅法官啦嚇。咁、咧就好有趣嘅一個案情，都講兩句啦。驚有啲觀眾未聽過，真係幾好笑啊！咁咧話説咧，警員咧就有三個證人，咁三個警員咧竟然嘅口供都唔一致喎。 不一致 嚇，咁啊有咩結論咧？法官 source A、B、C 都唔一致。 係啦，嚇、我問你個當日發生咩事，三個版本講出嚟，於是法官就作出一個英明嘅裁決啦。嚇、你以為係咪就係呢三個警員不可信咧？唔係啊，倒翻轉咯。佢話三個人講嘅嘢完全唔同，證明你哋冇夾過口供，所以結論一定係警員誠實可靠。 呢個好新穎嘅同埋有創意嘅司法方法。 咁我諗，如果今日用教育嚟做題目啦，就好有趣。即係如果有一日係嘛，你係作為老師，就有三個學生就話打交嚇、究竟誰是誰非咧？三個學生嚟講嘅 version 都完全唔同嚇。咁、於是結論就係三個學生咧都係誠實嘅， 就有三個真相 咯。有三個版本嘅真相係嘛？即係匪夷所思，唔知點做法官啦嚇呢個狀況。但係同一單案咧未完喎，原來教育局咧對於呢單案情咧竟然係一個非常之厲害嘅講法。佢話咧教育局咧。會根據有關案件結束之後咧，根據法庭嘅文件啦，同埋所掌握嘅資料，審議教師係咪有涉及失德嘅行為，檢討佢嘅教師註冊資格。有關嘅教師註冊資格如果有問題咧，就可以註銷佢。一經註銷就唔可以再喺學校任教。其實呢一個咁樣嘅教育局嘅權力係非常之大。我哋上一次即係其中有一次節目都有 cover 到，唔係你翻嚟做嘉賓嗰次，我哋都講到教育條例咧，或者有關教育嘅法例咧係好 harsh 嘅嚇。呢、這個喺前殖民時代，即係50、60年代嘅時候咧，港英政府其實就係用呢啲法例咧去整治當時嘅左派。其中教育局嘅權力去到幾大咧，就係、是、教育局局長同埋行政長官咧。是有權力決定某一個老師或者校長咧，係冇資格執行佢嘅職務而註銷佢嘅資格，即時停止佢嘅教育職務，校長同老師都可以面對呢個後果。咁、我哋上次節目已經講啦，喺所有香港嘅專業入邊咧，係冇一個嘅專業咧係有行政長官嘅權力可以即時要即係註銷你嗰個專業資格嘅，嚇冇嘢咩老醫生冇呢樣嘢嘅，社工應該唔係啊，律師亦都唔係啊，嚇唔知點解唯獨係教育啦，係行政長官一聲令下咧就可以話你唔需要做嚇，亦都冇任何明確嘅程序，冇任何上訴嘅機制咧係需要交代同埋保護嘅，呢個老師嘅。咁啊，呢個咧當年好有趣啦！我哋上一次節目都有講，今次要再講一次。其實左派嘅代表，其中一位教育上嘅代表吳康文啊，即係做咗好多年呢個培橋校長，亦都係而家培橋，唔知係咪而家啦，亦都有培咗校監啊。 而家真係唔知啫。 係啦，咁咧佢亦都係有點名批評，係呢個香港政府嘅教育條例係殖民惡法。 講得好 嚇、當年佢哋左派校就係受到啲殖民惡法嘅攻擊同埋傷害。咁啊，好有趣啦嚇！嚟到今時今日咧，左派就帶頭就聲稱咧，教育局咧應該要利用善用佢嘅權力啊，去整治而家呢一啲黃絲老師啊，黃絲即係黃色嘅老師啊，嚇要整治佢哋啊。咁而家呢一條咧就好 harsh 啊，即係坦白講咧，好多老師就聞風喪膽啊，而家係嘛？即係究竟我做咗啲乜嘢嘢就可以俾你話我失德咧？然後咧就即時註銷你嘅老師嘅資格， 撈都唔使撈喎，係嘛？即係而家老師有咩有冇呢個擔心去到邊？ 當然啦，人心惶惶啦，自我審查啦，士氣低落啦，即係我啲四字真言都出曬嚟啦。係，而家我哋面對住嗰個情況，大家知道啦，國家安全法出嚟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大家咧人人自危啦。咁當然啦，我哋老師咧，尤其是我哋歷史老師咧，當然係最受嘅 首當其衝。 咁但係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其實點點面面線線都係啦，即係無論你係大學教授，無論你係講英文嘅，唔係講英文嘅，其實你都面對緊啲問題。文科、理科、工程、醫科而家都面對啲問題。咁所以其實大家即係講得白啲咧，即係人人過關都無分先後噶啦。咁我覺得都那個嘅共同嘅戰線都好清晰。咁啊，我哋係咪應該講下呢個咩？係咪要講下 反抗嘅力量？ 定係我哋講下嗰、那個？唔係，我哋講下係咪反抗力量先啊？應該係 反抗力量先係嘛？咁啊，嗱，講真咧，即係咁大鑊嚇，即係其實已經有好多老師受到，即係坦白講啲，我諗都唔需要再隱瞞啦。即係我有啲老師朋友已經同我講話，學校裏邊其實係教育局係有要求中學要交出一啲老師參與抗爭嘅運動，即係嘅活動嘅記錄， 俗稱嘅督灰 嚇。咁啊，要要求呢個學校包括各級嘅職員嚇，包括校長啊，去到其他。都要要求你交出嚇，有冇人做過？有冇人做過？上街抗議抗爭，有冇做過嚇？有冇咁啊？個門檻好低嘅，因為香港舊年你唔係話要我去做呢個勇武派先至出事喎嚇、事實上，你作為和理非嘅支持者嚇、你進行一個和理非嘅 和平示威活動咧，都一樣已經可以觸犯法例，因為而家好多之前大半年咧有好多嘅和平集會咧。同埋示威咧已經係犯法啦。 嗯，冇錯。 大家最記得嘅係邊幾個俾人拉咗？ 你講邊個啊？你講老師？ 有15個俾人拉咗啦，已經。 即係 嗰啲個阿李柱明。 啊，係係，我講緊和理非係啊。 和理非， 和理非嘅係 Martin 啲啦，另外吳凱兒啦，仲有阿善仲佳啦，即係有啲好多唔同政治光譜嘅泛民嘅領袖啦嚇，都係已經係被捕啦。 基本上嗰扎友就冇可能攞住個汽油彈掟啊，亦都唔會幫你拉鐵馬啦。李柱明成80多歲半頭白髮，你真係叫佢做到乜啊？咁但係咧。因為他有份參與當日嗰個遊行和被認為是搞手啦，咁已經是犯法，亦都已經係俾人拉咗，咁好嗰個遊行好多人參與喎，所有參與嗰個遊行都是犯法喎，一陣俾人影到相啊，認得你個樣啊，咁跟住咧，對於呢個學校嚟講咧，呢個就是嗰個罪證啦， 冇錯， 因為呢個唔需嗱教育局嗰個權力嘅行使咧，係唔需要有法律。嘅罪名噶嘛，嚇佢係話你失德啊嘛， 失德呢個字好緊要 啊，嚇咁你點樣為之失德咧？佢冇清楚明確嘅界定，唔係法律定義，唔係話我入咗罪咁啊失德咯，嚇一間冇入罪咧，冇入罪佢都可以話你失德喎， 冇錯，因為失德個定義好含糊， 係啊，咁然後咁你又可以俾人督灰，話哦唔得啦，咁啊教育局就話你。嚇唔該起身走， 咁而督灰嗰個名咧同埋嘅證據咧亦都唔存在可以。因為佢可以係匿名咁舉報你都得嘅。而家佢舉報嘅問題製造咗恐慌嘅，就係因為你而家可以冇資料來源咁樣，冇經過審訊咁去處理啲問題嘛。咁啊，審訊法庭始終尤其是普通法啦，基本上法庭係公開審訊啦。咁啊，經過公眾人士啦，再加埋法官啦，即係全部啲嘢都係需要一個程序。咁但係而家佢做唔到，咁所以咧令大家咧係信心啊十分之呢一個嘅損害。 係啦，咁啊， 好嚴峻啊！ 即係呢一個就我就識得好多老師覺得最大鑊係呢樣啦。 咁而本身其實大家知道啦，咁佢其實國家安全法有機會就係派香，即係佢會國內派人嚟香港執行噶嘛。咁我哋唔知道佢點執行法。咁啊其實都大家都清楚噶嚇，即係無形之手啦嚇，西環咧，咁其實咧對於香港嘅內政嘅關心咧都去到無微不至嘅。咁啊，無論係執法部門啦嚇。就係、是、還是係呢一個教育部門咧，其實都之前都有啲無形有形嘅手，咁而甚至乎咧，我都係都聽過啦嚇，咁就係啦，可能係啦，佢哋嘅一啲學校活動咧，唔單止淨係請香港教育局嘅官員，咁啊可能咧甚至乎請啲深圳市嘅教育局嘅黨委嚟到去睇嚇，直頭係書記嚟噶。 係啦，咁其中一個好明顯就叫有形之手啦，就係其中我哋揾到一個明報嘅報導，2020年6月13日啊，個題目就係兩辦要求教育有鮮明主權屬性， 咁啊，第五度兩第五度聯手發聲明，即係兩港澳辦同埋呢一個中聯辦啊。泛民咧就即時就斥責佢係呢個干預啊，係嘛？咁但係咧嗰個報道嘅內容真係講得非常清楚啊。國務院港澳辦同埋中聯辦咧就針對香港嘅教育就話咩咧？特區政府建立健全與一國兩制相適應嘅教育體系表明教育要有鮮明的主權屬性，在培養國民厚植國家情懷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只有一國之責而沒有兩制之分。 沒錯， 這句就真的我想是把刀就真的落到下來，就是他說到明在教育問題上是不需要說一國兩制的。 沒錯， 因為你教育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要建立鮮明的主權屬性啊，同埋咧係要要培養呢個國民同埋厚植國家情懷喎，啊大是大非啊，呢個就已經係講到明噶啦，啊教育係一種思想嘅教育，你就要做，啊如果你容許，即係我諗啦，佢如果咁講就話喺大喺學校裏邊，如果有任何人提港獨咧，相信已經係違反咗呢一個即係嚇國家對於你嘅任務嘅要求。咁就已經可以踢得你走啦， 即係唔好咁明顯講唔講獨啦，本唔本土啊？我諗甚至乎其實好多一啲嘅中國或者世界議題，其實你都難處理嘅。即係我哋頭先啱討論到，可能係啱提嘅下咁美國黑奴問題，咁同我哋中國人國家安全關係咧，咁佢可以拉上關係嘅。蘇聯呢啲好敏感啦，變成啊 OK， 因為同阿毛澤東有關啊咁樣。咁啊納粹德國咁可能都有關係。咁英國更加唔得啦，無論我係呢一個嘅點樣睇大英帝國嘅奴隸問題，還是係睇個好嘢民主自由都有問題。所以我諗其實佢如果呢個咁樣嘅咁模糊嘅線嘅話咧，咁其實咧隨時都係紅線。嗰、那個嘅法網咧，同埋嗰個控制嘅羅網咧，就好容易被羅織罪名啊。 係嗱，呢個真係最即係我諗老師，即係唔好話淨係老師，即係香港人一般聽到。 各行各業啊，其實而家係 一般人聽到你話，喂，只有一國之責而冇兩制之分，喂。其實你自己宣布一國兩制已經無效添㗎啦，嚇，即係去到呢個咁樣嘅地步嚇。咁啊，另外啦，呢個我哋冇引新聞出嚟啦。其實呢個國歌法啱啱通過啦嚇，教育方面咧亦都即時跟進啦。 冇錯， 啊，楊潤雄局長啊嚇就喺個節目上面咧講到明啦，就話咧呢個國歌法成立之後咧，學校如果遇到任何情況咧啊處理唔到咧，係應該揾係可以揾呢個警方幫手咧。去作處理 嘅，對，我諗其實教育方面咧，希望邀請呢一個執法部門啦，或者係國家安全部門介入咧，其實唔係第一日嘅事。香港啊，之前嘅時候咧，其實咧，大家提翻啦嚇，因為新聞太多，其中一件事咧就係兩年之內發生嘅事，咁就話咧香港嘅幾個制服團隊啦，即係童軍啊之類啦，咁樣咧學校裏邊嘅啲制服團隊，咁咧就係以前咧有英式嘅補操方法。咁而家不如改做中式俄步操啦。咁而香港人唔識嘅喎，老師又唔識嘅喎，咁咪唔可以再培訓嘅噃。咁不如邀請解放軍入學校咧，就放學嘅時候就陪學生操練啊。 哇！ 咁呢個係新聞有賣㗎啦。 等解放軍嚟操下先。 解放軍嚟到放學啊，陪放學。咁然之後到呢一個嘅今次亦都係啦，咁啊都講得明啦，如果學校不能夠教到學生嘅話咧，其實佢冇叫教學生，佢叫執法。如果執唔到法嘅話咧，咁啊直頭係可以邀請警方入校園執法嘅。咁我諗其實而家即係教育局方嘅講法咧都非常清晰，咁係希望用呢一個執法部門咧係介入到去學校裏邊一啲日常事務 係，即係呢個就非常可怕啦嚇！即係原來政權對於學校不信任係去到呢個地步嚇。咁啊，當然啦，期來有志啦嚇，因為咧事實上咧，香港嘅中學生咧，亦都係香港抗爭嘅運動嘅其中一個中流砥柱。 冇錯 嚇，我哋喺過去一年以嚟見到嘅好多街頭嘅運動又好，網上嘅唔同嘅活動都好啦。都不乏中學生的身影， 冇錯 嚇。去到今時今日咧嚇，就喺呢上個禮拜啱啱啫嚇，就醖釀緊呢個罷課呢樣嘢啦嚇。咁啊，由呢個眾志啊發起咧，要搞罷課。咁啊，當然引嚟非常之多人嘅唔同嘅言論啦嚇。咁啊，其中有一個好有趣，梗係要講下呢個《人民日報》啊，係嘛？咁啊，《人民日報》咧就話呢個教協啊。 是惡性腫瘤喎。嗱，咁我哋真係好鬼持平啊！我哋頭先引呢個明報啊，眾新聞。嗱，呢個報導咧就嚟自港人港地啊。咁咧就引用呢個人民日報咁講喎，個煽動霸火係縱容暴力，為港獨化妝，替暴恐背書啊！我唔知咩叫暴恐啊，講真。 暴龍朋友。 暴龍。暴龙啦，应该系嘛，即系暴龙系恐龙。 因为我净系谂嗰啲字啊，真系水平低啦。 教协咧就系香港教育界恶性肿瘤啊，呢个咧就已经系即系讲嗰个罢课问题啦吓。咁另外仲有啊吓，呢个众志又俾人闹啦吓。教局咧就致函呢个中小学校长啊，就促请佢惩罚罢课嘅师生啊。咁啊发喺平台即系众志啦，其实就系、是、就话呢个校长。就話啲咁嘅恐嚇佢哋嚇，咁啊校長咧好有趣啊，就係、是、校長會主席阿鄧振強咧就幾過癮啊，佢話嗱罷課公投嗰日咧就喺假日喺網上舉行，咁所以咧學校可以做嘅就唔多咁樣啊，咁啊另外一個政府成日都中意講啦，你一講有入民間講緊公投咧，咁政府就例必會講一句香港冇公投法噶噃，咁咧。就好就所以冇法律效力嘅咁樣嚇，咁啊 冇法律效力咁，其實你政府係作為執法機構，咁其實你都唔需要 comment 啦，係咪先？ 係咯，唔知啊，即係譬如兩個人就去去結義金蘭咁樣嚇，咁跟住政府又可以話啊，我哋冇結義法嘅，咁所以咧你結拜做兄弟咧，咁就係冇法律根據。係咁跟住點啊？係咪我哋唔可以啊？即係好奇怪，即係。即係呢度政府嘅邏輯，大把嘢你都冇法律啦，咁咪唔做得嚇，咁咪咩意思咧？咁即係應該飲我哋做啫，係嘛？咁啊，另外啦，仲有講起呢個眾志有份搞呢個公投，文匯報啊，好中意引喺左派報導。文匯報啊咁講啊，教界啊斥眾志呢個教育界，當然就係講緊呢個親近中共方面嘅教聯會啦，係嘛？教聯會就係永遠都係站喺呢個政府一邊嘅教育界啦，嚇。咁咧就話呢個眾志啊，係推崇莘莘學子咧去做炮灰咁話喎，係啦，話佢哋從師顧忌啊，呼籲罷工罷課，實在令人痛心疾首啊！反中亂港啊，希望學生可以認清真相，切勿以身試法，令自己置身險地啊！嚇咁啊！嗱，講真啦，即係講咁多教育上嘅問題咧，其實即係學生係非常之有嗰個反抗嘅意志。啊，唔好意思 ，share 多個新聞，同頭先個 news 差唔多，有一班學生手拉手。 嗯。 啊，呢個新聞其實即係我睇咗就好感動啦。嚇，呢個係近百學生咧，香島中學外咧拉人鏈啊，聲援不獲續約嘅教師。 嗯。 啊，呢單新聞 ，Roger 有冇印象啊？ 非常有印象啊！咁因為尤其是我哋睇咗段片啦，網上面嘅，咁應該係係啦。咁啊，段片段裏面咧，訪問咗其中一個參與者啦，咁一個中四嘅學生嚟嘅，咁啊就佢多謝個老師啦。而最緊要嘅就係佢嗰位爹哋咧，佢家長咧就更加嚟支持。係 連埋個學生 係啦，即 係 陪仔仔嚟到參與 做人鏈。 咁然之後咧，佢都講到啦，咁佢自己都係嚟自另一間嘅親北京嘅中學嘅校友， 工人子弟學校，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根本上咧，其實 即係全家老左嚟嘅， 係啊，佢係認同，佢認同個價值嘅，佢認即係個家長俾個小朋友嚟嘅，就認同價值。咁但係佢亦都認同個小朋友今次出嚟係參與呢場咁樣嘅表達自己意見啦。 嚇！呢場咁樣嘅人鏈咧，其實就係關於香島中學有一個老師係一個音樂老師嚟嘅。啊，咁佢咧就容許學生喺考試嘅時候自選歌曲就去考試。啊，咁相信呢個喺香港人嚟講都係一個好經常嘅經驗啦。即係你細個啊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柴娃娃音樂堂咁啊，一個學期尾咪自己揾啲嘢搞下咯，唱只歌咪當你平核咗咯嚇。咁啊，包啲歌任你揀㗎啦。嚇，咁啊有人就揀咗《願榮光歸香港》。 嗯。 嚇，咁跟住咧就嗱呢啲真可能真係叫篤灰啦，因為邊個人知啫？係嘛？咁你無端端唱只歌，唱完咪俾個分咪完咗咯。咁但係咧。就有人知喎，並且有人投訴喎，就話老師點解唔去阻止學生唱呢一個《願榮光歸香港》啊？咁啊，老師應該係企硬啦，佢話唔需要轉喎，係嘛？即係老師講到明係學生自選，咁學生就有權選啦。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即係 一貫做法， 一貫做法係嘛？咁咪遲之咪照做咯嚇。咁、但係咧，老師咁做咧，引嚟一個後果就係、是、學校咧冇同佢續約。 嗯、 香島中學咧，依間傳統嘅所謂左派學校咧， 有很多學生咧係覺得冇道理呢件事，於是發起呢個人面活動。咁啊，香島中學喺九龍塘區 咧， 啊，亦都咧係呢件事傳開去之後咧，亦都引嚟非常之多同區嘅學校聲援。 嗯， 啊，咁啊，個場面係非常感人嘅。 嗯， 啊，好多間學校學生咧係組成人鏈， 嗯， 係去做呢個活運動， 嗯， 啊，去表明佢哋對於呢位老師嘅支持。 嗯， 啊，咁啊，我諗呢個就係，其實咧講到尾咧，呢個係我哋香港抗爭運動嘅希望同埋嗰個堅持嘅來源。 對。 亦亦都係令到政權即係坐立不安，去欲去之而後快嘅原因啦，就係學生其實有明辨是非嘅心， 冇錯， 你只要俾佢哋自己去討論去評論咧，分分鐘就係得出呢啲支持人權、自由、民主嘅價值，甚至乎會自己發起行動，去聲援，學運就係咁嚟啦，呢個。不是任何的咩外國勢力啊，咩干預去搞呢？坦白講，美國佬邊得嚟行你中學生呢， 中國嗰五四運動都不是外國勢力干預啦，因為佢哋基本上即係係咯， 係一個反對外國勢力的運動添。如果是五四運動啊，咁當然我又不知道而家香港學運可唔可以叫反對外國勢力啊？ 我冇乜意見。 咁但係咧，就好明顯是嚟自學生的一個心願啊。咁呢件事都是令到。即係好多人好感動啊！點解嚇呢個係學生嘅嗰個力量嘅來源，就係佢哋自發去咁做啊！咁啊，所以即係香港教育面對一個咁大嘅難關啦嚇，即係政府嘅打壓好全面，對於老師嘅打壓嗱，頭先我哋講緊嘅係政府可以用教育條例去 DQ 啲老師，但係其實唔單止係咁樣，喺香島中學已經係啦啊！你一個老師俾人唱首《榮光》，已經不獲續約。 冇錯， 嚇你冇得撈噶啦，嚇即係呢個就係而家香港面對嗰種白色恐怖啦，面對個極權打壓嘅嗰個現況嚟嘅。 佢可以用其他工具啊，佢可以用話唔續約啦，用好程嗰個程序啦。另外，我哋如果大學校園啊更加明顯啦，就係而家係有重門深鎖嘅，好多大學校園有關閘啦，有保安職員就係去查你嘅證啦，即係同以往我哋香港所採取或執著的嗰個大學自由的傳統同埋價值觀是很明顯地有相違背 嘅。係，我自己就是中文大學啦，即係我自己對於大學的印象就是一個很自由開放的地方。即係當年咧，我哋覺得大學就是冇厭雞籠，冇厭雞籠好噶嘛，嚇、即係你大學即係入到大學，我哋。即係成日俾老師笑我哋，你入到嚟大學就好似中學生咁等老師教，你應該點樣？你應該自發自主咁去追求知識，最好你唔使靠老師，最好你自己去圖書館日日去讀書，去自己討論，自己去發明啲嘢出嚟。呢、這個就係大學啊嘛！大學嘅首重嘅嗰樣嘢就係自由， 冇錯 嚇，沒有自由就沒有自主嚇，咁、所以係 free to talk, free to do whatever you want 嚇、即係呢個就係嗰個自由嘅風氣嘅來源嚇。咁、但係今時今日咧，似乎大學已經唔可以再進行呢種活動嚇、正如 Roger 所講，即係而家嗰個，我覺得係好 symptomatic， 即係喺個病況好明顯。 如果中文大學係咁啦，咁我亦都可以講殖民地嘅香港大學啦，更加傳統啦，即係殖民地傳統嘅香港大學。香港大學本身就係得個 main building 最初嘅時候，咁啊冇門添，佢好強調自己冇門，四通八達，隨時入嚟，隨時出去。咁後來嘅時候，八十年代喺東閘開個香港大學嗰四個字，都俾人哋反對，因為個門係阻住佢哋個學術嘅流通。 咁所以即係曾經有一個咁嘅討論，即 係 個牌匾都 嫌個門多嚇。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到嘅就係呢一個問題。咁啊所以我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其實好多國家都係啊，即係西方大學好多問題嘅，即係治安問題嚇，即係又有即係好治安嘅問題啦，因為冇染雞籠啊。咁但係基本上大家都堅持係唔需要有好多checkpoints 啊、security 啊，好似一個集中營咁樣。 係啊，咁啊嗱，坦白講啦，教育真係非常之多嘅問題，而家其實係受到政權嘅重炮攻擊。嚇、即係楊潤雄呢啲人呢啲後，即係你而家知道點解佢會做到局長，就因為佢願意去執行呢啲咁樣嘅政治任務。嚇、教育喺大陸嘅嗰個語境底下，從來都係政治嘅一部分。 冇錯。 咁喺香港似乎 以前咧教育就係春風化雨，嚇、嗯啊、就係、是、就係、是、莘莘學子學習嘅機會，而家似乎都唔係啦。 同埋係一個被保護嘅一班人啊，始終我哋對於學生嘅講法都係要被保護，但係而家調翻轉啦，佢好似係喺嗰個嘅司法啊，或者係嗰個法律工具要針對嘅對象變成，咁呢樣嘢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轉變。 我諗兩樣嘢啦，第一就係以前香港人覺得我哋要保護學生啦，而家我哋靠學生保護啦，咁所以以前社會係應該保護啲學生啦，而家政權咧就要直接攻擊啲學生，因為佢保護緊我哋。即係香港一個自由社會嘅價值， 冇錯。 咁啊，今集嘅時間嚟到差唔多啦，咁啊，我哋相信教育嘅議題會一路發展落去嘅，咁啊，即係有好多良心嘅問題、知識嘅問題，我哋應該要堅守嘅。咁任何時候，如果我哋見到政府又係胡說八道，又係歪橫折曲咧，我哋一定都係要用真理去對抗呢啲咁嘅歪理。 而啲真理咧，你所講咧，就係國家安全法。要對抗嘅國家敵人嘅一啲具體嘅情況， 係啊，嘅對象，即係真相就係國家嘅敵人啊！咁所以簡單嚟講啦，即係 hopeful 嘅地方就係我哋知道堅持真相咧， 對， 我哋就會對抗到極權啊！咁啊，呢個係好出名哈維爾嘅 living in truth 嘅一個講法。咁啊，今集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最後提一提啊，支持我哋嘅方法好簡單啫，情就係需要大家支持，可以經過 FES 轉數快啊，號碼係6800941。咁啊，會維持呢種對於真理嘅堅持啦，一種自由嘅宣講啦，可以持續落去。咁啊，本土研究社都需要大家嘅支持，我哋會用我哋嘅研究去堅守真理，去堅持真相。咁啊，如果有興趣支持本土研究社咧，亦都可以上翻本土研究社嘅網頁同埋 Facebook 去揾到支持我哋嘅方法。咁你真係等嚟到呢度為止啦。我哋節目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各位， 拜拜。